嗱，咁啊，第二種菩提心啊，係點樣發咧？咁啊，點樣去發呢個菩提心咧？我哋就要發呢個四宏誓願啦，呢個眾生無邊誓願道，煩惱無盡誓願片，法門無量嘅誓願學啦，佛道無上嘅誓願成。咁我哋發菩提心，目的就係想成佛。嗱，咁有人問啊，你想成佛，咁啊學法門，咁啊依法修行就可以啦。咁啊何必四宏誓願之中，咁一定要度眾生咧？咁啊，原則眾生與我啊有乜嘢關係？咁啊，點解我要度眾生？須知道眾生咧，與我自己，即係與任何一個修行人，都係有因嘅業，都有冤啊！因為我哋無量劫以來，在呢個生死之中，與好多眾生結下呢個無量嘅冤孽。但是無量劫以來，因為受生死，每一次受生死有一次父母，既然生死無量，父母亦都無量，所以無量的父母都是在這個眾生數中，所以眾生之中對自己有恩的很多，而與自己有冤有仇的亦都無量，所以眾生之中有因亦有冤，所以我们就要发愿要度众生。咁若我哋发愿度众生啦，咁我哋有冤就可以度啊。咁啊，有冤可以解，有因咧就可以度。所以我哋就要首先咧就要发愿嚟到度众生。嗱，咁啊，又想我哋成佛，咁啊，既然成佛咧，就是最尊，是最高，是最矜贵的，是极安乐。当然呢，一啲都无所欠啦，咁啊先至诚实呢，就好似一个大富人啊。咁啊，如果佢欠债未还啊，佢又点可以称为大富呢？嗱，我哋诚实就是最大富啊，所谓具足福智慧二种庄严。咁啊，成佛既然是极之大富，我一定咧就要还债啊，就要还得清清楚楚，咁啊一啲咧都冇所欠。咁啊，若是话论还债呢方面咧，就系度众生，咁啊报咗呢个心恩啊，亦都解咗呢个冤孽。但系众生从无量无边咁多，咁有啲咧，就是野蛮，而且呢是暴躁的。那么若是凡夫的发菩提心，那么你遇到啊野蛮暴躁的众生啊，那么就很容易呢，那么因为这些不容易教化的众生啊，那么会退心的，就等于说被他转了去了。所以我们先就要断烦恼，就等於話四宏誓願之中咧，我哋想成佛咧，固然要學法門，咁啊亦都要度眾生啊，咁啊亦都要斷煩惱，咁啊煩惱斷咗啦，咁啊自己冇煩惱啦，清淨啦，解脱啦，咁啊即使有眾生啊難於教化，亦都野蠻光暴嘅，同時亦都嚟老害自己，但係由於自己斷咗煩惱。就不為其所動啊，亦都唔會因為佢咧而退咗呢個菩提心。所以我哋欲度眾生，就要斷煩惱，煩惱已斷，自己得解脱，然後先至可以談論個度人。由一個人你入水救人啊，你自己都唔認識呢個水性啦。咁你又点可以落水救人呢？所以呢个断烦恼、度众生都系属于工作。嗱，咁啊必定要有法门个工具，以法门通达，先至可以断烦恼同埋度众生。嗱，咁啊到此咧，法门学尽，烦恼断尽，众生度尽， 咁啊佛到咧，你想唔成都幾難啊！所以最後先就佛到無上誓願成啊！咁啊，指嘅四王誓願屬於通緣，咁啊係諸佛菩薩通常所發嘅。咁啊，若要話別願咧，咁啊佛法唔同，例如阿彌陀佛，佢就發48願。咁啊，圓圓度眾生，若諸如來有12大願啊，咁啊，普賢菩薩有10大願王，嗱願雖然係唔同，咁啊仍然咧離不開呢個四宏誓願啊。咁啊，若是菩薩，咁啊佢發菩提心，咁啊如果佢唔發呢個四宏誓願咧，佢菩提心冇辦法個發噶。咁啊，所以咧，一定就要发呢个四宏誓愿，不如及唔系呢个菩萨呃。咁啊，第三就菩提心以何为体？嗱，咁啊，菩提啊，呢个菩提心啊，以乜嘢为佢个体性？嗱，《波耶部》里边讲啊，菩提心就以波耶为体，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边讲，佢话实无有法。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嗱咁啊實無有法，咁啊即是係空啦。嗱空故就係清淨啊，嗱清淨故咁就無可取捨。此嘅清淨空，咁啊即是係多耶，所以菩提心啊，在多耶部咧就以多耶為體。咁啊亦是話在呢個花嚴經啊。即是普賢菩薩行願品咧，就説呢個菩提心就以大悲心為體。咁啊，行願品就説得最清楚啦。我話因於大悲業就生菩提心啦，因菩提心就正等結果。嗱，咁啊，呢兩部經所講嘅咧，似得係説得一啲。嗱，花蓮經就以大悲心為體。咁就應於四宏誓願中咧，個第一願就係眾生無邊誓願度。咁啊，波耶部啊，就説呢個菩提心以波耶為體，咁咧就係應於呢個四宏誓願中嘅第二斷煩惱，同埋第三咧，呢個學法門，因為用呢個波耶力故，以呢個身心施法而不執著。咁啊，呢個煩惱就不起啊，連種子都不生。咁啊，應於第二斷煩惱願。嗱，咁啊，波耶為一切法之根本啊，一切法、一切諸佛都皆依波耶而出生，所以波耶為一切法門之根本。咁啊，波耶之法能夠通達無礙啊。咁啊，即係法門學術，咁啊，用於第三呢個法門無量啊，誓願學。嗱，咁啊，若是我哋單字係修波耶，咁啊，波耶談空咧，咁啊，我哋圓空直立就好容易墮於啊呢個二乘所謂小乘嘅阿羅漢，只係自度而不度他。所以就以呢個大悲利生啊嚟到扶持，所以二部經合埋咧，就應該啊以呢個悲智嚟呢個菩提心咧嘅身體，咁啊咁樣講下咧，咁啊仍然啊未得圓滿。嗱，其實二經所説咧都各有其實啊，因為大悲之中。嗱，佢有呢個三元詞，其中法元詞、無元詞屬於十字波耶啊。若要話生元詞咧，先至係全智大悲。所以《涅槃經》中舉智就有悲啊，舉慈悲咧就有大智慧。等於話兩部經咧係圓融啊，並不是話跟住與共咧係三慈悲。就是説明兩部經融合，在呢個波耶部嘅智慧之中，咁越我發大心者嘅大慈悲啊，在呢個行願品嘅大慈悲之中咧，咁亦都要有呢個大智慧啊，先至平等化道。 咁啊，因此以呢个悲智相合，就系为菩提心体证。咁啊，第四菩提心啊，以何为行呢？即系点样去修行呢？嗱，咁啊，略说就系六步：不前嘅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呢三种咧，就系应于个四王誓愿嘅第一度众生缘。嗱，咁啊，禅定用多嘢啊，就系应于呢个第二断烦恼缘。咁啊，若要话精进啦，嗱，咁啊，前后五度都不离精进，要有精进先至可以修前后个五度啊嘛，所以度度都有精进。嗱，咁啊，六度法是佛所说，六度法亦是佛所行啊。咁啊，若是菩萨亦如是说，亦如佛的而行，咁就应呢个第三法门无量啊，誓愿学。咁啊，以此前嘅三愿度众生、断烦恼、学门，此个三愿咧就为因心啊。咁啊，因缘果满，咁啊先至成就第四咧佛道无上誓愿学。咁啊，菩萨行门，咁啊，除咗略说就系六道，若是广而说之咧，菩萨行门就无量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讲，佢话进行诸佛无量道法啊，在呢个花园经里边亦都讲，佢话我所修行系无有量，啊获得无量诸功德，安住无量诸行中，了达一切神通嘅，咁都系说明咧。菩提心啊，咁啊以呢个六道万行咧为行，咁啊第五即系最后一种啊，咁啊菩提心啊有何利益咧？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啊去发菩提心，咁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好处？如果冇好处啊，我哋为咩时间要发菩提心咧？所以发菩提心，我哋要问一问。究竟有啲乜嘢嘅利益，有啲乜嘢嘅好处？嗱，咁啊，唔系发何种心，就比唔上啊发菩提心嘅利益大。咁啊，若有人咧，咁啊发菩提心，就灭无量罪，生无量福啊！所谓诸佛都开悟明了，人天欢喜，因为发呢个菩提大心。是无限量，是无边表啊！因此我哋所得嘅利益呢，亦都系无限量、无边表。嗱，例如我哋念佛，但系如果边发发菩提心啊，即系念佛入发广泛菩提心咧，咁啊呢个人嘅决定咧系上品上心啊，所以利益咧就好大噶。嗱，咁啊以上咧。就是将这个菩提心啊究竟是怎样发，那么菩提心以何就为体啊，菩提心以何为行，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有什么好处，那么略略呢是解释过。那么现在观音菩萨他说我依彼佛就发菩提心啊，就是我直以古观音佛，咁我就十年就系发愿啊，就系、是、发呢个菩提心啊，咁啊亦即系发个菩萨心，咁啊亦即是发呢个大悲心。咁啊，由于我在比古音佛之前，咁啊发大菩提心啊，所以比佛教我就从文之修，就入三摩地。咁啊，由于我观音菩萨。在比古观音佛前发菩提心啦，咁啊观音佛啊就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就说明古观音佛咧就开始啊我观音菩萨呢个观门。嗱，咁啊而此经当啲文法悟道之后，咁啊佢就发呢个四王誓愿，咁啊佛咧就教佢从呢个文性修习。由修十步，先就可能成办大事啊！ 嗱，咁啊，現在觀音菩薩直苦觀音實文法開悟，咁啊，佢知得自己有佛性，與佛無二，所以佛咧就教切實與修正啊，所以教佢要從文思修，咁啊，然後自入三摩地。嗱，文思修就屬於三位啊。嗱，第一個叫做文位，咁啊咩叫做文位咧？我哋未曾闻法之前，我哋唔知得世间是苦啊，更加唔知得有呢个出世嘅涅槃乐啊，亦都唔知得本身皆有佛性，有佛性者可以成佛。现在人唔法之故，所谓前未知者得到知啊，前未解者得到解，亦都知得。世间是苦，出世涅槃是乐啊！亦都知得一切众生有佛性，有佛性者可以成佛。咁啊，如是嘅道理呢，系从啊闻法开始而来。咁啊，从此闯法信心，咁就叫做闻慧。咁啊，第二就系思慧啦。嗱，我哋闻法之后。是不是就咁就算呢？当然就唔係呀。我哋闻法之后仲要思维呢个生死呢係真实是苦。咁始终呢个生死係从边处来呢？就係从呢个贪嗔痴来。咁现在我哋欲想脱呢个生死苦，我哋应该就要修呢个戒定慧呀。咁由修戒定慧先至滅呢個他嗔痴，先至可以有效咁斷除呢個生死嘅痛苦。嗱，咁我哋如是思維啊，自己咁啊應該在無量法門之中，咁啊應該係以邊一種法門去修學咧？咁我哋思維一下來個抉擇啊！咁啊，选定一种法门去修持，咁啊，直至一断烦恼、了生死而得正出世脱，咁啊，如是佢思维啊，即系闻法之后，咁啊，随即如是嘅思维咧，咁啊，叫做思维。咁啊，第三咧就修慧啦，就系我哋决定咗以边一种法门去修行。例如我們喜歡念佛的，咁我們就依住咧我們嘅志向，咁啊娛樂時鐘都念佛啦。嗱，若是我們選擇從《金剛經》咧，或者從《地藏經》咧，咁啊我們娛樂時鐘咧都係從《金剛經》、從《地藏經》，以此為下手嘅方便啦，然後實踐實行，咁啊依法咧切實去修行。咁由於依法去修行，咁啊叫做修慧啊。嗱，咁啊由文而思，就由思而修，由修覺斷煩惱，咁啊得出世不脱，咁啊文思修咧，屬於咧叫做三慧。咁啊而是解釋啊，就係若平常咧呢個文思修三慧咧而解啊。但係如果在此經咧，咁又另外一種嘅理論啦。嗱，如果照此经嚟解咧，始终呢个文思修呢个文字啊，就系、是、指呢个耳根嘅文性，实唔系呢个耳识嘅分别。咁啊，呢个耳根嘅文性咧，就系、是、不生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当人本有嘅佛性。但系迷惑一向为呢个地水火风四大所化，分与暂然。妙觉明心，就为事就为听啊，就为觉就为察，而有呢个六根十二重。咁我哋虽在呢个迷慧之中，咁啊六根为六尘所隔，但系呢个文性嘅本体啊，即系不生灭嘅佛性，向来都未有小到，向来都未得。咁现在欲想。显示呢个本有个佛性， 我哋应该向呢个文政之中咧，嚟个下手收集，咁就叫做文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系思维啦。呢一个嘅思维咧，就系我哋内而除呢个意识同埋呢个意识个分别，内不除呢个点界起攀缘，但系观呢个文性不生不灭啊！咁啊，若是我哋观察所谓文而知，就叫做直而照啊。若是我哋思而后文咧，就叫做照而直。咁啊，由是念而之间咧，咁啊，直照照直啊，整整直直，直直整整，直照不二，我哋就照佢为叫做周。咁啊，因为照而直，咁啊游如止水啊，都逆而晴空。咁啊，内不随妄色，外不随妄境，咁啊不动而如，就名为叫做从文之修啦。咁啊，进入三摩地啊，即系从文之修。咁啊，进入咧九灵大境，此就系观音菩萨啦。咁啊，遇到苦观音佛之后。咁啊，文法开悟，发菩提心，所以古观音佛就教佢咧，就从文思修，进入三摩地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呢个三昧之中，咁啊，先就系讲呢个文慧啊，嗱，文慧就即是系呢个文性啊，呢个不生不灭嘅佛性。咁啊，所以向下咧，咁啊，观音菩萨啊。咁啊，亦都系依此呢个文定而修佛啦。佢话初于文中，就入流神王所。咁啊，此两句咧，虽然经文系好少啊，但系咧就成一科嘅。咁啊，呢个科名咧，佢哋依教嘅修正，就阿菩萨依佛所教导啊，佢如实修行，咁啊，波如有力啊，能契妙理。就名为叫做正啦，咁啊初初品佛教导，就好似呢个病人有病啊，咁啊请医受方，咁啊后来如法修行，就如同系服药啊，服药，咁嗰啲病就痊愈，病嘅痊愈就系如同契理啊，我哋契理之后，先就可以起就三十二种。大用能够应身无量啊！入诸国土，由于呢个人服药，身体健康，能行利益国家社会嘅大事。咁如果呢个医生受咗伤，呢、这个病者唔肯医方服药啊，咁啊呢个病永远不能痊愈。咁就譬如我哋一个学佛或者一个学经嘅人啊。你有學經，你亦都學佛啦。咁啊，你如果唔依法修行，就永遠冇呢個解脱，以共正果之一日。咁啊，所以六祖大師講啊，佢話空眾都散塵經，咁明心就何菩薩啦。我哋如果真係咁啊，空口佢眾經，只係隨呢個陰經流轉啊。你只不過用陰經去做。你诵经念佛所发出的也不过是阴经，你如果不反照自心，那么仍然是随心流转，那么叫做空众散尘经，但要明心见性，那么反闻自性，那么就才是菩萨。你能够明心见性之后随即发菩提心，那我们就叫做菩萨。所以一个修行者一定要依解起行啊，由行而精，咁啊先至得到呢个真实受用。咁啊，现在观音菩萨品古观音佛嘅教导，咁啊从行咧而正果，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初科咧系总顺圆修，第一种顺着咧圆顺去修行，嗰个初于文中啊。初就最初，咁啊，既然古观音佛啊教我从文思修啊嘛，然后进入三摩地，咁啊最初咧 就是这个文慧，这个文字啊。那么既然古观音佛是这样开示，叫我这样修啊，所以我亦都是依照古观音佛的教导呢，亦是这样去修。我说初初是于这个文性之中去修，那么这个文就即是文性啦。那么最初于这个文性之中去修啊，就是从这个名字为中，初初呢起这个观行位啊。咁啊，亦即是第四显美，即中所言呢个文性。咁啊，个文性咧就具足圆通常、三真实、最圆、最通、最常。咁啊，依此文性而修咧，咁啊，肯定可以返往归真啊，得正正果。咁啊，众生迷此嘅文性，咁啊，循经及分别。所謂流言忘返啊，咁啊現在以呢個文性為所觀境，以呢個妙觀察智為能觀心啦，或觀照呢個能文之性係不生嘅。咁啊由善愛唔依呢個妄色分別，愛唔隨呢個音聲流語，咁讓佢修行咧，就名為佢哋初於呢個文性之中，就下手修習。佢話初於文中，即入流就忘咗啊！嗱，咁啊入流呢個入字咧，能入嘅就係念觀察字啊，所入嘅咧就即係文性，即係以念觀察字去照呢個不增不滅嘅文性。嗱，但係文性嘅模型咧，不在內外中間，亦都無時絕光咗。是无可分别，所以文性就清净。咁啊，现在以呢个妙观察智念念观智嘅清净文足，所以名为佢哋入流啊，即系反观自己呢个生不灭嘅文性。嗱，咁啊，若要话嗰啲苦恼嘅众生，就循经流转，为呢个外境阴经所转啦，咁就唔系佢哋入流啊。我就叫佢做出流，因为出流循经流转啊，咁就流时生死。现在不随呢个阴经外流，观于呢个文性啊，反觉自得，咁就名为入流。因为入流之故，咁就流成佛界嘅涅槃，不生不灭。现在心心念念照于文性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下文继承所例，传以《祷文经》梵文文字经，咁啊，佢哋入流啦。嗱，咁啊，入流得到呢个功效咧，咁就忘所啦。嗱，忘就系忘失啊，所就系文性啊，所对嘅音声，即所闻嘅音声。现在忘所咧，就因为入流。反文自性啊，咁就忘失咗咧呢个所闻嘅音声啊，就不为入所闻嘅音声所转啦，咁就叫做入流啊，就忘咗。嗱，咁啊音声就有粗，就亦都有细啊。嗱，粗嘅音声咧就属于呢个动向啊，如果细嘅音声咧就属于呢个静向。咁啊，現在入流忘所呢、這個所字，咁啊屬於動就抑或屬於靜咧？屬於粗呢方面，抑或細呢方面咧？所以始終入流忘所咧，就係若呢個動向呢一方面嚟講啊，亦係若粗呢一方面嚟講啊，即係念念觀此嘅動向。嗱，咁啊，貫行初相應之時。咁啊，不隨呢個陰聲轉，不見呢個陰聲可得啊，咁就叫做忘咗啦。嗱，咁啊忘咗咧，咁啊即是係脱念啊。咁啊入流咧，就即是係內放。個所入對極就動定意向，就了然就不生。咁啊，此三句經文。这个科名呢叫做别名五音啊，那么什么叫做五音呢？众生 冲头至脚，六生四肢，凡系有形象嘅，可见乃是山河国土，空明为的积阴啊！咁啊，如果我哋知苦知乐，有所感受苦与共乐嘅咧，就属于受阴。嗱，我哋终日思量好歹，能够追忆过去，以共安排未来。所谓日得掌心，就夜得诸梦啦，就通明为咧叫做上阴。咁我哋呢个身体从小就而幼啊，从幼就而壮，壮而老，咁啊察罗不迟啊，名为叫做行阴。咁若是话对境了然不落分别啦，呢、这个就最后呢个积阴啦，咁啊名为叫做五阴啦。作五阴之法，咁啊即是众生嘅妄心就妄心啊，咁啊越明叫做五蕴。就是清净这个心性，本来无自他，就无彼此，本来自在，是无相的无碍。因为向来为这个五阴之所浮，咁啊，执止个五阴为实我实法啦。因此起贪嗔痴，作杀造人，而处处不得自在，本有真性，亦都从此隐藏不显。所以名为叫做众生。咁啊，现在话破音就个菩萨以止观力，将呢个五音色相咯，以共呢个心法，即系将呢个五音嘅色心二法都消灭。咁啊，别名咧就系于呢个五音中所谓次第而破啊，就名为叫做别名。嗱，但系心经咧。他说观自在菩萨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要见五蕴皆空，就是一时之间能够顿破。那么顿破就如同射箭，那么箭破就如同走马。那么箭破与共顿破本来就不同的，那么云何始终就说箭破，而心经呢就说顿破呢？我哋要知道，即系利根顿破啊，但佢呢个层次咧，亦都系分明啊。嗱，例如利刀一切天子，可是由第一章至到最后第一篇章咧，咁咧佢呢个次第都好清楚嘅。嗱，咁啊，即使大力士一箭能够射破千重壁啊，但系呢个重壁咧，亦都由第一。而順住咧，至到最後，所謂前後都有分啊。所以始終菩薩修正咧，亦是可以講喺呢個無漸次之中咧，而論呢個漸次。咁啊，分為五波，現在初波係圓破色音嘅超結束。嗱，咁啊，五音頭先都話跌破啦，何以始終啊？他又说是圆破呢，我们因为五音就通于凡夫，通于异性，通于菩萨，亦都通于佛，就是通于十法界不同。那么平常讲五音就是烦恼啊，那么如一佛岂不又有烦恼吗？那么当然呢就冇，是属于这个名字呢是破，但是体用就完全不同啊。但如果在佛呢方面嚟讲，佛咧就叫做化性五音啊，五音之中一一法都系如来藏，念真如性啊，根本就唔系叫做烦恼。嗱，咁啊菩萨叫做漏无漏五音，意成就叫做无漏五音啊，凡夫咧就叫做有漏五音。咁啊，现在观世音菩萨从文之舟入沙摩地。咁啊，佢嘅修正咧，唔单话破呢个凡夫五音啊，亦都破九界嘅五音，以成就佛界嘅法性五音，所以说佢为叫做圆破。嗱，咁啊，色音就以呢个质外为义啊，凡系障碍嘅都名为叫做色音。咁依此色音咧，就成就呢个九界嘅结束。咁啊，色音 如果破啊，就可以超九界劫数。咁啊，此个色音就必是系文中嘅动静意象。咁啊，都包括明暗、空虚、田边、合离、生灭，一共咧系十二有为相，亦都包括内之五根空明为叫做色音。咁啊，凡夫就已有阴精，系叫做动啊。冇阴精咧，就叫做静。咁啊，对动就说静，无动亦都无静啊。因为有动静意象，咁啊成就呢个同居土嘅接续。咁啊，菩萨了动静相在，而无定性啊，无动静无定性故，所以都无动静意象可得。咁就破除呢个凡夫色音。超三界接续的位置呢，在于这个半行为。那么若得全教三乘，他以生死的为动，以涅槃的为静，成就方便土的接续。那么菩萨以生死涅槃的皆色狂怒颠倒花相，那么就破这个二乘的色音，超方便土接续这个位置呢，在于十相之中的第八相。那么若是别教菩萨，他们以二边的为动，以中道的为静，那么成就这个十道土的接续。那么现今菩萨了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动则非动，静亦非静，了达二边即中道，那么就破这个菩萨的色音。咁啊，圆超啊，十步土嘅结束，成就佛教嘅真善妙的。咁啊，佢位置咧，在于呢个圆教十字之中咧，系初住以上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咧就属于解释佢呢个道理。嗱，咁啊，向下咧就解释经文啦。咁啊，左入就基直，嗱，左咧。就是亡所之所，入呢就是入流那个入，就是说入这个法性之流啊，就亡所听这个动向的音声，那么叫做所入之力，就是入定之时而觉得有这个动向可得啊，那么名为叫做所入的地境。咁啊，虽然系入流亡所，直言不动啊，但系还有呢个正相在喎。咁啊，现在呢个半行深入，定位力强啊，了达呢个动静相，不过系从呢个因缘而生啊，但系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，当下无生，咁就唔单啊动相不生啊。咁啊，正相亦都不生啊，所以话叫做动静异相，就是、了然不生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呢个了然两个字咧，就唔系话将呢个动静异相消灭，然后先至不生啊，而系动静异相历然之时，我哋亦都知得啊，佢系不生，咁就叫做了然不生啊。咁啊，如是离开十之有为相，亦都不生。咁啊，就说明呢个了然不生句咧，就系属于破呢个色音之物。咁话如是现生，就系闻所闻相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咧，就系别名破音嘅第二科，叫做圆破受音，就系超接续。嗱，咁啊，受音亦都咧系通呢个十法界。咁啊，现在呢个遍破九界嘅受音，超九界遍度。嗱，咁啊，受音咧就系文所文句之中啊，上边咧呢个文字属于呢个能文之根。咁啊，唔单话能文属于受音啊，就系遍受常速嘅根啦。都名为叫做受音啊，因为六根先至有感受，所以六根咧都名为受音。咁啊，依此嘅受音 就是以地这个建筑，那么凡夫以根就为能文，以尘就为所文，足这个能文之根，岂有我见。那么如果菩萨了这个见闻的疑幻艺啊，三界的若空花，所以不到闻所闻的加上，就破这个凡夫的受音啊，超从居土建筑的位置呢，在于半行为。咁啊，以慧以为能闻啊，以真谛空理为所闻，就起无我见。但啊，菩萨了闻性，即是藏性，定觉真，清净本然，咁就破呢个三乘嘅受音，超方便土建筑，位置在于八相。咁啊，菩萨就以呢个道慧为能闻啊，以边就为所闻。咁啊，成就我无我见筑。咁啊，现在观音大士以金刚三昧知二边而幻，周道亦而幻啊，知得以幻之故，无可取舍。咁就破呢个菩萨嘅受音，超十部土嘅见筑，维持咧在圆教初住以上。咁就明了佢哋圆破九界嘅受音，圆超九界嘅见筑。成就佛能无上的正受，咁啊，现在如是渐增，就系话如是成上观行之力，就话心心直净啦，念念清明。咁啊，渐增者咧，就系话不生呢满足思想，不依呢个相处境界而生法外，所谓观行力心啊，渐渐增正，名为叫做渐增。佢个闻所同闻尽咧，闻闻。即是能文之根，所文即是动静意象。咁啊，前文嘅动静意象了然不生，咁啊，所文之沉重，但系还有能文之根在啊。现在由于观行高深之故，唔生所文之沉重，能文之根亦都尽。咁啊，能文所文既然尽啦。我哋累推咧，能知所见，能常所常，能受所受，能觉所觉，能知所知，都亦复皆常。所谓一根既反如，就六根正解脱。所以始终闻所闻呢个尽字咧，即系破呢个受音之闻。嗱，咁样能闻所闻，既然尽啦。当然受音亦都尽啦，咁啊无能闻所闻，我哋呢个受音又点样可以生起咧？属于不重嘅意象，咁咪叫做如是渐增，就闻所闻尽啦，破尽呢个受音。嗱，咁啊时间已到，向下闻王，扶于离一。